亲爱的天父，我感谢你，赞美你。主啊，你说你的话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叫愚人通达。主啊，今天就求你宝贵的圣灵帮助主啊，真的是带领的，也帮助主啊，真的一起参与的弟兄姐妹，主啊，真的是求你亲自解开你的话语，对我们的心来说话。主啊，真的是你说我们就听，哈利路亚。而且你说了我们就行动。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谢谢你，谢谢你丰盛的恩典。主啊，真理的圣灵，求你带领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阿门。其实呢，有的时候啊，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我们大家都读哥林多前书，现在到14章了。其实你知道哥林多前书是哥林多教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教会？大家说哥林多教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教会？读到这儿，你知道？ 有恩赐的。 有恩赐的教会，还有呢？ 骄傲。 骄傲的教会，还有呢？ 纷争， 有纷争啊，然后呢，特别好。其实呢，保罗也用了一个形容，他说是他们是吃什么？吃奶的。所以你知道吗？哥林多前书是给吃奶的人写的。所以大家不要觉得说那个哥林多教会写的多，这卷书写的多高深哈，这是给吃奶的写的。因为保罗一直到说什么呢？他说就是现在你们也吃不了干粮，所以我只好给你们喝奶。那就说哥林多前书整个是用奶的方式写的，所以呢，要对成熟的人，这些是不用说的，你知道吗？所以呢，你就知道我们的差距有多大了。当年这是吃奶的教会，保罗说到现在你们还是不能吃干粮，所以我只能用奶喂你们。但是呢，我们今天呢，看到这些的时候，你要知道哈，所以呢，大家千万不要把他那个哥林多的现在我们谈的这些东西，好像是其实这些不那么难懂。不那么难懂，只不过今天我们把好多东西都已经搞乱了，所以呢才难懂，哈。所以呢，现在我们来看看第14章。其实14章呢，它就讲了两种恩赐的比较，但是它有一个总纲是很重要的。这个原则本来在成熟的人，这个原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在不成熟的人呢，这个原则呢就一直有问题。那我们现在就把14章呢。读一遍哈，我们这样的就是从晨背开始，我们每人读一节哈，然后一直到14章读完。 你们要追求爱，也要切慕属灵的恩赐，其中更要羡慕的是做先知讲道。 那说方言的，原不是对人说，乃是对神说，因为没有人听出来，然而他在心灵里却是讲各样的奥秘。 但做先知讲道的，是对人说，要造就、安慰、劝勉人。 说方言的是造就自己，做先知讲道的乃是造就教会。 我愿意你们都说方言，但愿意你们做先知讲道，因为说方言的若不翻出来使教会被造就，那做先知讲道的就比他强了。 弟兄们，我到你们那里去，若只说方言，不用启示或知识或预言或教训给你们讲解，我与你们有什么益处呢？ 就是那有声无气的屋，或箫或琴，若发出来的声音没有分别，怎能知道所吹所弹的是什么呢？ 若吹无定的号声，谁能预备打仗呢？ 你们也是如此，舌头若不说容易明白的话，怎能知道所说的是什么呢？这就是向空说话了。 世上的声音或者甚多，却没有一样是无意思的。 我若不明白那声音的意思，这说话的人必以我为话外之人，我也以他为话外之人。 你们也是如此，既是切慕属灵的恩赐，就当求多得造就教会的恩赐。 所以那说方言的，就当求着能翻出来。 我若用方言祷告，是我的灵祷告，但我的悟性没有果效。 这却怎么样呢？我要用灵祷告，也要用悟性祷告；我要用灵歌唱，也要用悟性歌唱。 不然你用灵助谢，那在座不通方言的人既然不明白你的话，怎能在你感谢的时候说阿们呢？ 你感谢的固然是好，无奈不能造就别人。 我感谢神，我说方言比你们众人还多， 但在教会中宁可用悟性说5句教导人的话，强如说万句方言。 弟兄们，在心智上不要做小孩子，然而在恶事上要做婴孩，在心智上总要做大人。 律法上记着，主说，我要用外邦人的舌头和外邦人的嘴唇向着百姓说话，虽然如此，他们还是不听从我。 这样看来，说方言不是为信的人做证据，乃是为不信的人。做先知讲道的不是为不信的人做证据，乃是为信的人。 所以全教会聚在一处的时候，若都说方言， 偶然有不通方言的或是不信的人进来，岂不说你们癫狂了吗？ 若都做先知讲道，偶然有不信的或是不通方言的人进来，就被众人劝醒，被众人审明， 他心里的隐情显露出来，就必将脸伏地敬拜神，说，神真是在你们中间了。 弟兄们，这却怎么样呢？你们聚会的时候，个人或有诗歌，或有教训，或有启示，或有方言，或有翻出来的话，凡事都当造就人。 若有说方言的，只好两个人，至多三个人，且要轮流着说，也要一个人翻出来。 若没有人翻，就当在会中闭口，只对自己和神说就是了。 至于做先知讲道的，只好两个人或是三个人，其余的就当慎思明辨。 在旁边坐着的得了启示，那先说话的就当闭口不言。 因为你们都可以一个一个的做先知讲道，叫众人学道理，叫众人得劝勉。 先知的灵原是顺服先知的， 因为神不是叫人混乱，乃是叫人安静。 妇女在会中要闭口不言，像在圣徒的众教会一样，因为不准他们说话，他们总要顺服，正如律法所说的。 他们若要学什么，可以在家里问自己的丈夫，因为妇女在会中说话原是可耻的。 神的道理岂是从你们出来的吗？岂是甘临到你们吗？ 若有人以为自己是先知或是属灵的，就该知道我所写给你们的是主的命令。 若有不知道的，就由他不知道吧。 所以我弟兄们，你们要切慕做先知讲道，也不要禁止说方言。 凡事都要规规矩矩的按照次序行。你发现哈，这有没有点像那个保罗写这个，就像跟小孩子说话一样，你说是不是？这些东西本来是不需要这么长篇大论的，但是在哥林多教会呢，就得长篇大论的讲。为什么呢？因为你要对小孩子讲话就得这么讲。所以最后这一句话，你说他说什么？凡事都要规规矩矩的按照次序行。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写这么大一段的问题。这么大一段其实讲了两个问题，一个问题讲的是什么呢？就是说怎么样运用方言，你知道吗？但是有好多人呢，用这一段来反对方言。他们呢，其实他们不明白，认为书信体是用来解决问题的，这个我们都知道。这是第一个，是解决方言的使用问题。第二个是谈到什么问题呢？第二个谈的就是说，其实一个 topic， 这个整个这一章讲一个呢，在聚会中的秩序，大聚会，你知道吗？整个教会聚在一起的聚会中的秩序问题。但是呢，他说哥林多有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什么呢？一个问题呢，就大聚会在一起的时候，大家呢，不管是说方言呢，还是做先知讲道的，一窝蜂上。你们有没有想象一下，我们主日的时候一聚会的时候，感谢神，现在的时候你没机会，那时候聚会的时候是什么？没有什么事先安排讲员或者什么，那时候都是大家现场谁有得到启示谁就来说。所以呢，那时候怎么办呢？所以我得给大家点 background， 所以呢就是背景。那时候呢，大家一窝蜂的说方言，没人翻方言，所以呢大家在教导的过程中一窝蜂的说，包括呢说那什么的时候呢，说用先知讲道，用悟性讲道的时候呢，也是一窝蜂说，混乱。然后第二个混乱就是什么呢？妇女，我跟你讲，你们会很吃惊的。如果要是照他们对方言上的应用哈，如果今天也这样应用所有的教会在美国就会成为笑话。你们读一下34节，哪位姐妹读一下？ 妇女在会中要闭口不言。你没法读了 你是吧？在那个妇女在聚会中，这个是讲大聚会，不是说呢，但是你会发现有个矛盾， 因为在哪儿呢？在哥林多前书的第十一章的时候呢，在第十一章那个地方讲的时候，蒙头的时候说妇女呢是可以讲道的，也可以祷告的。那请问讲道是在哪儿讲？当然是当众讲了，但是讲道要蒙头，但是你看这个地方就说闭口不言。所以你就知道是这个教会混乱到什么程度了。这个闭口不言是因为什么缘故呢？他后面解说了，他是说什么呢？他说主要是对一些妇女说，你们要学什么可以在家里问自己的丈夫，认为在妇女在会中说话原是可耻的。当然保罗是具体对这些人说，不是说你们在教会里头，那今天的话还有那个姐妹讲道，还有那个什么，不是这个意思。认为什么呢？圣经不能拿一个，尤其是书信的，它是在解决问题，所以你要知道问题的所在。所以这个地方是混乱到什么程度？有一些妇女呢，在那个地方讲话的时候呢，把这个整个聚会都搞得更加混乱了。所以保罗说怎么样？你们就干脆回家问你的丈夫，不要在这儿说。而且呢，说你们说话是可耻的，而且呢，可能有些妇女在那个地方呢讲的东西呢也是太不离谱了。她说什么？她说神的道理岂是从你们出来的吗？岂是单临到你们吗？很显然有一些人说的不但不靠谱，还觉得很有信心呢。所以出现这种问题，而且是出现在哥林多的女里边的姐妹身上，所以她是针对这个，在别的地方没有哦。所以呢，大家不要把这个应用。所以你知道吗？有很多人把这块说不对。不能这么样，这个是有背景。但方言就是说今天不能提方言，不能讲方言，认为什么呢？其实呢，这一段是讲方言是怎么应用，咱们来一点点看哈，方言到底是怎么应用的。真的我知道我们中间呢哈有人会说方言的，所以呢我们也知道怎么应用，不会说方言的也没关系，其实你要的话今天晚上的时候你就可以得。所以这不是一个方言，是不是一个什么奇特的东西？是神给我们一种祝福而已哈。那我们来一起看，其实十四节我还想要强调有一个东西，这个是贯穿整个圣经的。第一节，他说你们要追求爱，也要切慕属灵的恩赐，其中更要羡慕的是做先知讲道。我看哈，如果你要能把握住总原则的时候，其实呢，哥林多前书你就全都明白了。就是第一，就是十四节，你们要追求爱，也要切慕属灵的恩赐。后来我发现在实践之中的时候，我在教会常到遇到一个非常难过的事情，就这两个事情搞不平衡。有人说追求爱，咱们都要追求爱，然后呢就把恩赐呢就说恩赐算不得什么，就不要恩赐。你发现在保罗的教导中，在新约所有的教导中的说，在主耶稣的教导中的说，爱要不要追求？全心全意的爱上帝，还有爱人如己，这个是贯穿整个圣经的，对不对？但是呢，恩赐要不要？从来这两件事不矛盾，矛盾是因为人们有意的把它弄成矛盾了，走的不平衡，就是不成熟。如果成熟的人的身上一定有二者。你比如说，有的人说追求爱，于是呢，你呢就忽略恩赐。但是你要没有恩赐的时候，你怎么能把爱行出来？我就问大家一点，对于一个病人，你爱他的时候天天陪着他哭，能不能解决问题？所以你看到耶稣在地上的时候，耶稣是完全神的代表，有没有爱？你们肯定耶稣有爱吧，对不对？但耶稣有没有恩赐？要不然的话，耶稣见到瘫子的时候就抱着他哭，哭完了以后呢也没辙，瘫的还继续瘫，瘸子的还继续瘸。所以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一定要两样都要抓。这就像说你爱这个国家，但是呢手中却没有枪炮来保卫这个国家的时候，神的国是要有能力的。所以圣经里也一再讲说什么，神的国不在乎言语，乃在乎全能。所以你都是平衡的，但是呢神国的权柄和能力不是伤害人，是干嘛？是造就人。所以这个东西啊，要把这个原则把握住的时候，我们在追求中就会非常的平衡了。其实十二章、十三章、十四章一直都讲这个平衡的问题。那我下面来具体讲一点应用的问题哈，就是说做先知讲道哈。先知讲道呢，原文呢是叫预言的意思，但预言呢，其实先知讲道呢，确实呢，跟那个预言的话哈，那个这地方是也是翻译成先知讲道也是完全通的哈， 那我们来看一看哈，方言跟先知讲道的他的比较哈。他说，那说方言的原不是对人说，乃是对神说，因为没有人能听出来，然而他在心灵里却是讲述各样的奥秘。所以这第一点的话，方言跟那个先知讲道的区别在哪儿呢？先知讲道是用悟性来讲，是不是可以理解吗？咱们对不对？第二点的话，那什么呢？就是说方言呢，所以是听不懂的。所以方言，今天有人说你说方言，你这是什么方言，都听不懂。他说这话是无知，方言本身就听不懂，听懂的不叫方言，是不是？从这儿可以看出哈，这一点他俩的区别。但做先知讲道的是对人说，要造就安慰劝勉人，说方言的是造就自己，做先知讲道的乃是造就教会。哈，这一点呢，说方言呢是要造就自己。他说的方言有一个很重要的功用是干嘛的呢？是造就自己。你发现说预言哈，今天我们对说预言呢有一个最先知讲道呢有一个误会，特别是用预言来说的时候，我们大家说一般的说要说预言的话，你第一个会想到什么？你们会想到哪个？一说预言的时候。哦，想到以赛亚哈，还有呢，想到先知了哈，想到以赛亚先知，还有呢，有的时候人们一讲到说，一讲到预言的时候，就是说，想到说这个人就会告诉我未来会怎么样，有没有？你会发现有好多人去找先知发预言，为什么呢？他心中有个盼望，盼望什么？小毛，你说盼望怎么？ 盼望先知跟他想的一样，先知说的跟他想的一样。 跟他想的一样，盼望这个。还有呢？ 想知道将来的。 想知道将来怎么样哈？求问的一个事情，这个是不是不能包括？但是这不是先知讲道和新圣经里说讲预言的最主要的意思。你看，先知讲道的最主要的意思是什么？是要做到的功用是什么？ 安慰、造就、劝勉。 对。安慰、造就、劝勉。如果我只是告诉你一个或者 Grace 哈，我告诉你将来某某天你会发生什么事在你生命中啊，那次 totally 那个就是 没有益处， 而是说什么呢？但是有时候也可以讲，但是呢总的目的，即使讲到你的未来，也是要带出一个等什么安慰、造就、劝勉。所以呢，这是它的最主要的一个功能。而且呢，这个地方讲的是说方言的是造就自己。实际上来说，他又在讲一个方言有一个很大的能力哈，是造就自己。所以我建议大家哈，有会说方言的人哈，你一定要常说，你说的越多越好。保罗在后面还讲，他说我说方言比你们众人都多。保罗说方言绝对很多的。那个是这个造就哈，有一个人说懂希腊文的，他说希腊文原文那个字呢，甚至有充电的意思。那在我自己的体会中的时候，在每一天的时候用方言祷告的时候，真的是整个的那个我自己的服饰也好，还有我自己的那个整个的那个生命也好，都在变化。所以呢，保罗说感谢神，我说方言比你们众人都多。所以说方言呢一定要多说，方言有一个重要的功能呢是造就自己。但有人呢就说这个方言只是造就自己，我们再来看看说的对不对哈。如果他是对的话，方言就只能造就自己，就不能做别的事了。那我们再往下看他说什么呢？他说我愿意你们都说方言，更愿意你们做先知讲道，认为说方言的若不翻出来使教会被造就，那做先知讲道的就比他强了。这个讲的比喻就是说什么呢？在教导的场合，你不要，如果没有人翻方言，你不要用方言去教导，认为你用方言教导没人听得懂。所以方言能不能用来做教导的工作呢？ 可以，我翻出来。 Yes。有人说方言完全不能做教导，也是错误的。其实呢，方言呢，你要做教导或者讲道，而且在教会历史上特别有意思的，包括保罗自己，一会儿呢你会发现，而且呢，教会历史上有一些人就是专门用方言讲道，当然他用方言讲道的时候，一定有翻方言的在那儿。最有意思，我听到一个极端的例子哈，是什么呢？有一个人受神的感动，用方言讲道，讲完道了以后，你知道翻方言的是一个谁吗？他讲完了以后的时候， 翻方言呢是一个懂法国贵族的法语的一个法国人，而且没信主。他讲的言语呢，他听完了以后，他站起来说，你讲的话绝对是出于上帝的。认为什么呢？认为这种话连我们法国人现在都没有几个人会说的，而你说的就是某一阶段的时候就是法国贵族的言语，连声调连什么都是那样的。所以呢，后来他就为此信主了。所以一会儿我们看到方言还有另外一个功能，是为不信的人做见证。 方言是高端人士做的吗？这个很关键。 是什么意思？方言 很高端吗？ 不高端。 不高端。 你看嘛，保罗说，我愿你们人人都说方言，我更愿你们人人都做先知讲道。他说呢，是做先知讲道比做说方言还要难。你听到没有？做先知讲道比说方言要难，你说哪个高端？如果你要是今天不是那么高端，今天有些人呢把方言弄到一种很神秘，很那不可思议。保罗说这挺自然的事儿，挺自然的事儿。好，待会儿我们再往下看哈。谢谢 Larry 问的很好，是不是可以理解吧？是不是他比较的时候，是不是说先知讲道比说预言比说方言还要难，对不对？所以他说你们要追求这个哈。然后呢，他保罗就用了一点自己的见证，他说：“弟兄们，我到你们那里去，若只说方言，不用。”显然保罗在这个在哥林多教会里头，在哥林多教会有没有用方言讲道？我觉得他应该用方言讲过道，当然了 ，OK 了。他说：“我要只说方言。”显然他是说过方言。他说：“要是不用启示或知识或预言或教训给你们讲解，我与你们有什么益处呢？”就是保罗说的这些方言的时候，他把它要翻出来的，而且他还要讲启示、讲知识、讲预言、讲教训，所以他是综合的。你发现他是很平衡的，是不是？啊，然后呢，他就下面讲第七节，他说：“就是那有声无气的物，或箫或琴，若发出的声音没有分别，怎能知道所吹弹的是什么呢？若吹无定的号音，谁能预备打仗呢？你们也是如此。舌头若不说容易明白的话，怎能知道所说的是什么呢？这就是向空说话了。世上的声音或者甚多，却没有一样是无意思的。我若不明白那声音的意思，这说话的人必以我为话外之人，我也以他为话外之人。”这个地方就讲了一下，就是说你当众用方言来教导的时候一定要翻出来，如果没翻出来的时候就不对了。没翻出来的时候就像什么呢？别人听着你的声音就像一个音儿，这地方讲了就像无定的号音，听起来听不懂，没人能听得懂哈。然后呢，所以呢一定要有，如果真神感动我们去在教导中说方言，比如说现在如果神要感动了，比如说感动了陈贝说方言，那我们大家不要打断他，只要怎么样呢，耐心的等待他说完了以后，看有没有人出来翻。如果没人出来翻，他这一定不是在圣灵里说方言，这就是一个肉体的行为。但是呢，他如果讲完了以后马上有人出来说翻方言，绝对是从神来的，那个 power 立马就会下来，那个能力就会下来。这个东西在公开聚会要用方言做教导和讲道的时候，一定会有翻方言的。我不知道说到这块的时候你们都这么沉默有没有什么问题？有吗？或者有什么补充的不同意的？到这儿。 生怕你经历过在教导中别人说方言，你们翻。 没有，我亲自没有，但是我读教会历史的时候我看到有这样的人，而且呢那个甚至就近期不久的就有，当然他已经去世了。比如说甘坚信牧师，甘坚信牧师的时候，他甚至有录音，他那个就是在感动的时候就用方言讲了道，讲完了他就翻了，而且 so powerful， 神的能力立马降下来。所以呢，但我自己没有，我自己神从来没感动我用方言讲道或者用方言做教导，你们没听过，因为我没有这样，还没发生，我希望有一天会发生。我希望有一天发生的时候呀，什么是明年呢？明年 anything can happen。 是凯西带我们敬拜的时候是说什么，神是做新事的神，圣经里凡是有的我们都可以经历的。我不光经历这个，明年我还要经历，我要亲眼看到圣经里说的手按病人就病人得医治呢，认为这是圣经说的。 明年我要看到说是鬼要从人身上赶出，虽然过去我们赶过鬼，但是呢还不够，鬼太多，但赶出的太少，真的，明年你们都会看到，明年2018年你再看，我们这小组将会行在 power 中，我们小组只要愿意的人，明年的时候将会行在神的能力中，不是我们自己的能力中，你会见到的。而且我们明年的时候在传福音的时候，会有一些人在传福音，不只是把一些道理告诉人，而且呢，他们所要的问题也能当场解决。明年你们会看到这样，耶稣服侍的那些东西，明年的时候在我们中间将会出现。你看，他说然后我们再往下看，如果你们都不说别的，那我就往下了，先尽快的我就把它看。其实这段不难懂哈，只要你别存偏见的话，咱们就来看哈。他说你们也是如此，既是切梦属灵的恩赐，就当求多得造就教会的恩赐，所以那说方言的就当求着能翻出来。我若用方言祷告，是我记住了哈，如果你要看到13节以前的话，似乎的时候呢，方言只有一个功能，就是什么，造就自己，是不是？so far 除非翻出来才造就别人，你们看到这是不是这个意思，是吗？ 前面还有一个述说各样的奥秘， 那是你自己在心灵中跟神说奥秘，但是呢也是造也是没直接表明出造就别人，是吧？是不是？所以还没有明显，但是那个也确实述说各样的奥秘，绝对是包含了一些东西，但是呢他没明讲。我们大家再仔细看，从14节往后看哈。所以他说，我若用方言祷告，是我的灵祷告，但我的悟性没有果效，这却怎么样呢？我要用灵祷告，也要用悟性祷告，我要用灵歌唱，也要用悟性歌唱。这个说明方言是可以做代祷的，他说我若用方言祷告，是我的灵祷告，但我的悟性没有果效，这一块你还看不出来，但是从下面这却怎么样呢？我要用灵祷告，也要用悟性祷告。这说明什么？我们基督徒应该两样都会，既要用悟性为别人祷告，也要用灵为别人祷告，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吗？他说你要平衡，既要用悟性祷告，所以祷告的时候就没有禁止了，你发发现这块没有说你只能用悟性祷告，要用灵祷告必须要翻出来，没说。然后你再看，而且呢不光用方言可以做祷告的所有悟性祷告的功能，而且呢他下面还讲了说什么呢，还用灵还可以用方言助谢。他说不然你用灵助谢，那在座不通方言的人既然不明白你的话，怎能在你感谢的时候说阿门呢？你感谢的固然是好，无奈不能造就别人。所以他这地方讲的是说，你尽量不，如果没有人翻的时候，不要用方言去为人助谢。但是方言能不能为别人助谢呢？ 能。 你仔细看的时候特有意思，这里边讲的只是他们乱用了，但是方言的功能甚至可以为别人助谢。然后呢，但是大家要助谢的时候记住了，一定要翻方言，要不然的话你就用悟性来助谢。啊，他说我感谢神，我说方言比你们众人还多。这些人的错误，哥林多教会的这些人的错误，是不是说方言太多了犯错误了呢？不是，是不会用方言，场格用的不对，把好多方言的功能，就像说一个好东西放在他手里，他用的怎么样，用的乱了，大家同意吗？到这儿，啊，同意哈。那我们就继续看哈。他说：“但在教会中，宁可用悟性说五句教导人的话，强如说万句方言。”有好多人用这句话来反对那个反对方言。你说这话有没有反对方言的意思？他说：“你教导的时候，要说能明白五句让人明白教导的话，比你说一万句的方言但没有人翻方言的时候呢，要好得多。”是这个意思吗？是不是？所以你要单抽出这句话来的时候，就容易让人误会，好像是。所以有人呢说方言是最小的恩赐了，所以呢你不要理他。方言我告诉你是祷告，你能说祷告不重要吗？ 说这话的人实际上来说其实他不明白他在说什么。 我知道好多人就是得方言的时候其实有 power， 有那种 extra 的那种，就是说觉得好像不是人为的那种能力给了他，他得到了。我觉得其实在那种情况下那个方言才是，就是说真正的方言是神给的方言。 嗯哼， 假如不是那种情况下是不是就不是神给的方言，就是但是我生活中我也就是说我没有说有那种 power 进到我身体里来，就是我不让我发出那个声音，那是不是就不是方言？ 第一个就是说你说的 power 进到我身里，我说出方言，你这是什么意思？我认为这个描述我不太理解，是浑身发热呢，还是感觉一种 嘴不停了，自己不控制自己了？ 所以呢，说出来的那个方言哈， 对， 方言肯定不是是学来的，这是肯定的。所有的恩赐都是神赐下来的，这我敢说。但是至于说你在说的过程中是什么样的，第一次说的时候是在什么情况下说出来，你是一定要感觉到嘴巴控制不住说出来，还是你在意念中的时候，你说我领受的时候，然后就有一个音符出来了，在你的头脑中你就把它说出来，我看没区别。 假如都不是呢？ 那是什么样？那你能举几个例子吗？认为 我自从是我的经历 啊，你说。 但是我就着急了，我也跟神求了呀，我就求主，因为我没有别的可说的。然后当时就是说你的方言你俩都认为好像是我得到了，但是奥利斯讲我不觉得我得到，但是后来我在那你们祷告就是一点消息都没有了，就还不如那一次呢。 我们给你祷告的时候我们听见你说了，我们不会是别人都没说我们就说哦 Grace 你说了，没有那个东西，你得说出来，你自己说了，而且那个东西你不会忘记的。所以呢我也早你一得方言的时候我就告诉你了，魔鬼一定用这几个东西来让你不说，目的是不说。第一个就是说你说的没有意思，你看了一点意义都没有，你自己都不懂，太可笑了。第二个呢就是说这个你怎么知道是从神来，搞不好是从魔鬼来的呢？第三个呢就是说这个东西搞不好是学别人来的呢，然后呢第四个呢就是说让你觉得说这个东西呢就是说我自己说的时候是不是我自己乱想的。这没有什么奇怪的。所以你呢魔鬼就这么几招，我还没听过他上过五样的哈。然后呢真的在方言上没上过五样，因为他很愚蠢，就是这样，他是谎言。那你就说你不是会说吗？你会说的话你把它持续的每一天多说，说一个月上帝就给你证据了。方言祷告的时候你的手机充电的时候充电了，如果手机有感觉电有没有充就是真充电假充电，你到时候证明就出来了。只不过呢你现在的迷惑怎么办？你就是继续说。 我真的我觉得我最起码不下一个月了，因为我工作不是很顺嘛，然后晚上说研究生方言，我想我也可以了，我就上班下班加起来大概40分钟，就是早上和晚上班，我至少要一个月了。但是我说的过程中，我也没有想，就是说 proof 我是说方言，我也没有想我说方言的目的是什么，因为就觉得我最起码我这一天工作愉快，工作不带回家，我这一天能过来。但是说的过程中，也真的不是每天都能很愉快的过来，因为我已经一年了嘛，我这一年怎么着？我也就是说该你的我的那些背诵都我原来就是糊里糊涂进入这个门，现在一年我基本不糊涂了，我学会了。但是说我现在愉快，因为我学会有很大关，比如我学不会我头还是把很多压力给我，我学会了呢我头觉得哎呀你有活了我就不给你压力了，就我觉得好像跟方言，我不觉得奥秘思想跟方言有很大关系。 好，那你就停止说方言半年，你再看，你看看你现在有的时候我们祷告的时候得来的东西哈，我们都觉得说哇那不是哈，我跟你讲那你就停止说方言半年不说哈，当然我不建议你这么做，你再看看你半年以后的那个情况是怎样， 你就说，我跟你讲，真的是我当年的时候得到了第一次的时候，我得到方言的时候，那时候我跟你们好多教导不是那个凭空来的，因为我当年中了魔鬼的诡计，我也跟你们讲过。2008年的时候，我得到方言的时候，魔鬼给了我一个谎言，说我这个是抄学别人的。从那以后我就不再说，一直到2011年，我在后来的时候，神告诉我说这个就是那个他给我的礼物的时候，我说出就像在冰窖里说一样，一点感觉没有，而且特痛苦，越说越痛苦。你别说你还有事儿发生了，我越说越痛苦。后来我实在没有办法，我说神呢，这个一定不是真的哈。然后后来的话，神看我实在没有办法了，就给了我一个，让我去给那个人打电话。那个人跟我俩在电话里一起说方言，根本不一样。完了我就知道我中计了，所以从那儿开始的时候，我就是持续的说，一点感觉都没有，但我继续说。在我的生命中有很多的事情就发生了，祷告一定有事情发生。虽然呢这个方言的祷告明说了，刚才你没来的时候我们读过了，你的悟性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就是凭信心。所以呢你继续说继续说，然后但是圣经里从没应许说我们一祷告这一天就一帆风顺了，没有，我没听过这样的教导。你用悟性祷告也做不到呀，不要那样，它只是要让你充电，能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更有能力啊，绝对比你不祷告要有能力，这是肯定。所以我建议您呢，就是说继续说，你说的还不够多啊，你再说40分钟，你要再把它加到什么，你现在的工作已经到这个水平了是吧，你再说它80分钟每天啊，翻一倍，你再过一个月两个月再看看你工作。当然了，你也可以说工作呢你的那个能力啊还有各方面应付的能力更强，你也可以说哎呀就是我更熟练了，你也可以这么说啊，但是呢一定会有变化，持续的做。今天我们得方言的有一个东西就是很可惜，就是我们用它祷告的时候太少了，我们就像拿了个礼物应用的太好了。像保罗刚才说，我说方言比你们众人都多，这些人呢都是什么，一在聚会里头聚在一起的时候就抢着说方言，然后在教导的时候讲道的时候都在说方言，但是保罗说你们乱用。所以呢我在服事中的时候，你也亲眼见到我们用方言服事为别人祷告的时候那些发生的事情。我的悟性祷告照样有 power， 但是呢在好多服事中的时候方言祷告是不能代替的。所以凭着信心继续做，认为这个地方真的，我鼓励你把它翻一倍再看一看做点实验看一看哈。然后呢下面我不知道大家很好的问题，不知道大家别人还没有什么问题。 最近倒有一个问题，就是也是关于方言祷告的。我觉得方言祷告真的是有那个 power 哈。我是尽量就是所有的时间我都在方言祷告，所以我有的时候在公共场合，比如昨天我去 Costco， 然后我在那个 check out 的时候，但是车 check out 的时候，我也就方言祷告。我自己觉得我没出声，因为我知道我出声就别人就听见都挺奇怪的，我自己没有出声音。但是呢我就在嘴巴里头就是在方言祷告，然后就我旁边的人就回头看我，然后好几次了，这不是第一次。有的时候我在停车场里面，我也是比如说走就往我的车里走，在 H-Mart， 我就是有一次在 H-Mart， 我就推着车往我车里走，我也是我自己觉得我没出声，因为我知道停车场有人，但是不知道为什么那前旁边就在我前面那两个夫妇他就这样回头看我，我就觉得好像方言祷告真的是很有 power， 他就是说在那空间当中那个他真的有 power， 这是我的感觉。好，我觉得挺奇怪的。然后我现在就在我昨天还在想，我是不是应该在公共场合方言祷告。 当然要了啊， 可是我没出声，可是人家怎么听见。 那没关系，那个灵啊，这是一个灵里的祷告。圣经这块讲是你的灵在祷告。我再给你讲几个例子特别有趣儿。我在秘鲁宣教的时候，我每天早上都到一个很大的公园，那个我走去到教会之前都在公园祷告，因为他们那个教会不怎么讲方言，他们的那个祷告室哈，一个是在讲台后面都落满了灰，只有三把椅，一堆椅子摆在那儿，只有三把椅子放在那个地方，我就去到那个地方去祷告。但是呢我的祷告还不过瘾，因为那个地方的时候呢，那个就是说我显然不能在那个地方，他们的教会对这方面也看来也没有教导也没有什么，我也不想让他们走，所以呢我就在露天里头。我在露天的时候，那个公园是很大的，你知道吗，就像比 Forest Ranch 的那个街心公园还要大，就是那个 Forest Ranch Parkway 那个还要大多了。 在那地方，我在那祷告，最后警察来了。我用方言祷告，就是为当天的人，为我很多的服侍，然后我为那个祷告，警察来了，说你能不能不要说了哈？他说那个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哈，我说我在祷告哈。他说那个楼里头哈，那居民楼很远的，他说那个他说居民楼里告了，说那个有人在这块声音太大了，你知道吗？我跟你讲，露天呢。然后还有一次的时候，我在那个声音大，你知道在野在那个外面哈，然后再加上居民楼又那么远，那么大的公园，你知道吗？就很有意思。然后还有一次的时候呢，那个那我就换了个地儿继续祷告哈。然后那祷告是必须的，因为要不然的话我没有能力，我去做那个服事的时候，那个没能力啊，我需要祷告。我知道我自己充满了的时候，那个服事是什么样的；没充满的服事是什么样，那个胆量、那个勇气、那个话语是不一样的。同样的，然后还有一次我在一个公园，也是就是离咱们教会不远的一个公园里头祷告，结果那居民楼里头也出来一个修车的人过来了，过来说你在干嘛哈？他问我哈，其实我是坐在车里头，没坐在外面，是在车里边祷告。然后呢，后来他我说我在祷告，他就走了。你就知道哈，那个一定是有一个能力在那个震动的哈。所以我在服事的时候一样，好多东西哈，我没法知道。我不是说悟性祷告不好，双样都用。我用悟性祷告也成就很多事，用方言祷告也成就很多事。我是说，圣经里这块教导我们，既要用灵祷告，也要用悟性祷告；既要用悟性祷告，也要用灵祷告。在祷告上、教导上、教导和讲道上，必须要有翻方言的，要不然你闭口不要说，真的是。所以呢，在祷告上绝不能这样。如果你悟性的怎么样祷告，你在这个当然了，我们为了爱心的时候，如果你旁边都不懂集体祷告的时候，如果别人都不懂方言，那当然了，你可以在心里默默的祷告或者小点声，然后呢不要干扰别人，这个是爱心，但是不违背圣经，那个是爱心的缘故，好吗？ 那比如说我有问题，我要只会说汉语和英语怎么办？那我其他的就都不会了。 没关系，方言是一种恩赐，你是一种是神愿意赐给你，可以领受，先领受了再说。这个方言不是地上的言语，不一定是地上的言语，其实这个方言是一种祷告的言语哈。待会儿愿意要的话，然后呢，今天我们一会儿就为你祷告哈，领受哈，这个是礼物哈，不在乎。有人说，我曾经见过很有意思的一件事。 我的意思是我平常能不能拿汉语和英语祷告？ 可以啊， 那就行。 那不叫方言，那不叫方言祷告。 那这就够了。我就其实只是我和神之间的交流，人和就是人和灵这个神之间的一对一的交流。是不是？ 当然你 可以说呢，这就够了，他听得懂就行。 你讲的那个，你用方言，你用英文和中文讲的话，不光神听得懂，别人也听得懂，没问题。对，方言祷告 我也没必要出声。对不对？我也没必要弄很声音很大，我其实不出声也一样能跟神直接交流。 哎呀，这是你的自由，这是你的自由，这是你的自由，这个没有问题啊。好。 方言祷告还是挺好的，至少讲上别人听不懂。因为我很那个祷告的时候，万一你有啥事想说，谁都能听得到吗？你自己的事别人听不懂，完了你又可以说出来，比较爽。 这个虽然圣经没讲到有这个好，没讲到有这个好处，不过你也确实你确实也是。 但是我不会。 愿意，我们一会儿的时候为你祷告。今天结束的时候，你们愿意，我们为你们祷告哈。这是个礼物，当然了，你可以礼物嘛，你可以要也可以不要，礼物就是自由的哈。好，然后我们继续往下看了。如果你们还没有什么问题，没有，我们往下了哈。弟兄们，在心智上不要做小孩子，然而在恶事上要做婴儿，在心智上总要做大人。律法上记着，主说我要用外邦人的舌头和外邦人的嘴唇向着百姓说话，虽然如此他们还是不听从我。这是以赛亚书中引用的，以赛亚责备以色列人说，他讲的话，神借着他讲的话，他们都不信也不听。神说呢，将来的时候要用外邦人的舌头和外邦人的嘴唇向着百姓说话。那后来他们被掳在那个亚述和巴比伦的时候，那么呢就是说那个真的是那话语是外邦人的舌头来对他们说话。他说这样看来，说方言不是为信的人做证据，乃是为不信的人做不信的人做先知长讲道，不是为不信的人做证据，乃是为信的人。所以全教会聚在一处的时候，若都说方言，偶然有不通方言的或是不信的人进来，岂不说你们癫狂了吗？若都做先知讲道，偶然有不信的或是不通方言的人进来，就被众人劝降， 被众人审明，他心里的隐情显露出来，就必将脸伏地敬拜神，说神真是在你们中间。他基本上就是说，你在教会在一起聚的时候，如果没有翻方言的，你说方言，最后福音朋友进来了的时候，他什么都没听懂哈，那就一点意义都没有，这跟原来说的一样。但是你要用先知讲道的时候，有福音朋友听，哦，一下听明白了，就信主了。 因为他这个地方不是说刚好反过来吗？方言不是为信的人做证据，乃是为不信的。 哎，所以呢，这句话那句话就特别难懂哈。然后跟我跟下面呢他的解释哈，这个东西我就琢磨，认为他引用以赛亚书的时候呢，也跟这个不太。以赛亚书确实是他们是什么呢？他们是不信，本来是信徒却不信，所以呢，神只好用外邦人来对他们讲话哈。然后呢，我是觉得这个呢是跟跟那个上面，但是他为什么说为不信的人做见证呢哈？你看他说这样看，说方言不是为信的人做证据，乃是为不信的人做证据，是吧？后来的时候，我在哪个地方找到他？就我跟你们讲那个例子里头，你发现那个人本来是不会信主的，你用悟性跟他讲多久，他都不会信主的。我说的那个法国贵懂法国贵族语言的人，但是你用方言讲完了的时候呢，最后呢，他呢最后的时候呢说的就是他的话，所以他就信主了。他说真有神，没有神你就像说柯宁，你是绝对不可能讲出什么法国贵族的话。他说我都不相信，因为有法国人都不会讲这个话，是吧？所以我是从那儿找着了。不过他底下的解说呢又跟他反着来，因为他解说是什么，你用先知讲道确实为不信的人劝他信主。 对，他这个我想是因为那个是翻出来的，对吧？ 嗯哼。 所以 也没翻，是 他 自己翻出来的。 对，我就想说的是说，如果翻出来了，那就是为不信的人。如果正好不信的人如果能翻出来， 啊哈，耶， 对吧？ Yeah. 那如果翻不出来，那就被绊倒了。 对对。 他这讲的是说，如果没翻出来。 对对， 那你就宁愿讲先知讲道。 对对对，是这样，是这样。但是呢，这个地方又有点不是，我知道那个凯瑟琳的问的问题就是说，他说那个说方言是为不信的人做证据。 嗯， 这是什么意思？ 哎，你刚讲那句，我觉得就是这意思。 啊，对，就是那个例子懂，但是跟下文说的有点不一样。下文他说福音朋友来了没听懂，然后呢就绊倒了。 可是这两个方言不是同一个方言，一个是能翻出来的，一个是不能翻出来的。 方言其实呢都能翻出来，方言的话你即使在灵里讲的都是一样的音节哈，但是呢如果翻方言的出来的时候它会能翻出来的。 没错， 对对，如果有的话 能。 对，如果有对 有翻方言， 他这里面是没有人，就是没有人翻出来。 对，他重要是没人翻，他的意思就是说没人翻的时候你就不要说方言，哪怕就是那种就是你说的那种地上的某一种语言也是不能，也不能。其实他这个地方讲的时候说，如果没有翻方言的，你就不要说方言，在教导的时候和在讲道的时候。 对啊，但这翻方言有可能是那个不信主的。 啊， 对， 谁翻都行。 是是， 他说只要是圣灵感动你说方言，一定有翻方言的，不管那人信主不信主。 嗯。 呀，但是要不信主的听到了这个方言的时候，再翻出来的时候，那个就让他就是做证据了，他就可以做，就可以信了。所以我是觉得那， 可是这好像你刚才说的这个，我觉得也有一些漏洞哈，就我认为不一定，就是比如说像那个不信神的、不信耶稣的人也讲方言，也有可能讲方言的，就但是他的那个方言那肯定不是从神来，不是从 哦，你说鬼方言有鬼方言有， 对，因为我听见过，就是说有一个人他拜那个他练气功什么的，那种东西，他拜他师父。他也讲方言，他也坐在那儿就等车呀什么，他都坐在那儿用方言祷告。 呀、yeah, ，那是鬼方言。甚至我在赶鬼的时候，那个有个小弟兄，他那个鬼赶出去，他之前的时候他说我也说方言，那个就是鬼方言。但是信主以后他又说了新方言，就是说的是神来的方言，他两个他都能分得出来。 对，所以就是说用你刚才说的那个例子，但是那个例子肯定是从就神来的，在教会里，他在教会里。 这里讲的方言都不是鬼方言，这地方讲的方言都是圣灵神的方言，这没有包括啊。 对，所以你刚才说，就你用那个例子来讲这句话，我好像觉得还是不能够 就说方言的不是为信的人做证据，我还是不能明白，因为我觉得你要用那个例子来讲呢，好像还是有一些漏洞，因为有人也讲鬼方言，可能讲鬼方言， 不， 有的人可能也能翻他的那个。 不，用这个例子哈，这句话是比较难懂，我用这个不矛盾，待会儿我再说一下，你没听明白我大概说的意思。这样看来，说方言不是为信的人做证据，乃是为不信的人做证据。那么呢，他在说神的方言的时候，然后呢，那个人呢却听懂了，然后呢，甚至能翻他的时候，他不是用鬼方言来翻他，他是用一种能够地上说听得见的话来翻的时候，然后他觉得得到证据了，说这一定是从神来的。啊，有神了哈，这个就是给他做了证据，我是这个意思。我不是说他又用鬼方言翻他的那个神的方言，那不是这个。他说完了的时候，大家都明白了。 说方言的那个人说的是神的奥秘，翻的那个人也翻出来的，明白的也是神的 事情。 我想是这样子的。 不，其实 你刚才举的那个例子， 我举的那个例子是这样的。那个人讲的时候呢，他实际上在说的是一种法国贵族讲的过去讲的一种语言，没有别人会说，但是呢他也不知道当众中有一个人，这个人呢是一个不信主的人，但是他会说这种言语，所以他听见了，他就说神真在你们中间，他说，然后他就站起来翻他刚才说的是什么，而且他说我知道你一定不会说这个话。 对，但是讲的那个人他因为是在圣灵里面讲的，所以听的那个人他即使没信主，他听的也是在圣灵里听的，他们讲都是圣灵的事情，你明白我说的意思吗？ 他不一定是讲的，当然 他肯定不会讲的其他怎么做饭之类的，或者怎么， 哦，那当然 他们一定是讲道的。 对对，当然了，这个是讲道的，这个是在讲道的场合说 的 所以 我想是不是说他这方言有可能是湘潭，就像这使徒行传里面，或者像你刚才讲， 对对，有可能。 那湘潭的时候呢，就是给不信主的人，因为他不信主，他不可能翻方言， 嗯哼， 就是他在圣经中不能，所以他只能听，听的话神就把他给 听懂了， 让他能听懂，那就是湘潭嘛。那还有一种是，可能方言是普通人听不懂的， 听不懂必须 得翻，那翻是说必须在圣灵里面翻出来， 对， 那个是讲到是给信徒的，也有可能，我想是， 对对对， 对吧？那时候，在这个方言讲方言翻方言，它不是湘潭，它是就完全是在灵里的一个。那时候有可能是给信徒讲的。 Yeah， 哎，对对，那个谁哈，那个这么解释呢？我是觉得是完全呀，那个谁呢？ 乡音 是， 就像 是家乡话， 家乡话。 所以呢他这块讲的说方言不是为信的人做证据，乃是为不信的人哈，所以这句话是比较难通的一点呢。海旭有什么？ 是有不矛盾，我觉得 OK。 他这个前面这块讲啊，他是不为不信的人做证据啊，这句话不是叫那个这不信的人要带他信主，他是给他一个 sign， 就说叫不信人看见哈，信主人他有一种表现，一种 sign， 这个 sign 是说方言，所以不信的人进来之后，哦，原来这是信主的人，他有一种表现是这样的。后面这块呢说呢哈，他说的后面这块说，不是说方言的时候他们问题，是你看这是23节说，如果在教会里面都说方言，那么你不管是信的还是不信的，进来之后会觉得你们这边像癫狂一样，因为你们教会里面都说方言，一点悟性的讲道都没有。他就说这个事儿，其实这两个之间是不矛盾的。 谢谢海旭的解释，我同意那个解释的很好，我是觉得，就是说，我不知道还没有那个 Grace 还没有什么问题，我是觉得这样解释。 说，我觉得是说两个事儿的。 他就是一个 sign， 当然了，这个 sign 也可能他在听的时候他能听懂，这也就是一个 sign， 也可能没 听懂，也是一个标志哈，做 一 个 sign。 标志， 对 对， 为不信的 一种，它是一个 sign， 但是他对那个信主他不是 sign， 因为信主的知道啊，我信主里面是有方言的， 是 我可能没有得，但是我不认为这是一种很奇怪的，我知道，但是不信的人他说哦，它是一个 sign， 是。所以呢，从这个地方看来，信主的人如果要觉得方言是一个很奇怪，那就奇怪。是。 后面23节呢，24节他在说，你如果都说方言教会里面，或者呢你都说先知讲道，他是在说这两种情况，其实跟22节其实我觉得他不是那个连在一块儿这样。 好，谢谢。我不知道还没有啥问题，好吗？如果大家可以，我们就往下了哈。然后呢，弟兄们，这却怎么样呢？我们聚会的时候，个人或有诗歌，或有教训，或有启示，或有方言，或有翻出来的话，凡事都当造就人。哦，对不起，在这儿再听一下，方言还可以歌唱。刚才我们忘了，我忘了把那块点出来了。你就会发现方言有好多功能。他说你就要用悟性歌唱，也要用什么灵歌唱。所以真的是，我是觉得上帝给我们实在太丰富哈。然后呢，那么我们从二十六节再往下，弟兄们，这却怎么样呢？我们聚会的时候，个人或有诗歌，或有教训，或有启示，或有方言，或有翻出来的话，凡事都当造就人。若有说方言的，只好两个人至多三个人，且要轮流着说，也要一个人翻出来，就像咱们在一起讲也得一个个讲哈。这个都是基本常识，但是在哥林多教会这个东西就出问题，你知道吗？他们一聚会的时候呢，大家一起上来说，你知道吗？有就是悟性也一起上来说。你看下面他讲，他说且要轮流着说，也要一个人翻出来，若没有人翻，就当在会中闭口，只对自己和神说就是了。真的是在教导也好在那个讲道也好，真的是必须，你说方言的时候你要确定是从神来的，他有个记号，一定有翻方言。他说至于做先知讲道的，只好两个人或是三个人，其余的就当慎思明辨。若旁边坐着的得了启示，那先说话的就当闭口不言，认为你们都可以一个一个的做先知讲道，教众人学道理，教众人得劝勉。先知的灵原是顺服先知的，认为神不是叫人混乱，乃是叫人安静。他们用悟性讲道也混乱，因为什么？这个说那个接着也说，好几个人一起说。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我不知道到这儿了为止了，我们基本上把这个就方第一个问题就关于方言的应用问题就讲完了。这块不是反对方言，你们听没听说反对方言上没有，听的是怎么应用，是吧？相反，我后来从这一章里头学了不少方言的应用方法。以前的时候我主要是自己祷告和为别人代祷，后来的时候我发现还有很丰富。好，那你们自己去发掘哈。三十六节在妇女在会中要闭口不言，这个小青刚才没听着哈，所以呢现在读给你听哈，你要留心了哈。我要把这后面这部分听，所以你要看看怎么应用哈。妇女在会中要闭口不言，像在圣徒的众教会一样，认为不准他们说话，他们总要顺服，正如律法所说的。他们要学什么？若要学什么，可以在家里问自己的丈夫。认为妇女在会中说话原是可耻的，连问问题都不行啊！神的道理岂是从你们出来的吗？岂是单临到你们的吗？好，小青，你听到这一段的时候，你的感觉如何？ 我感觉就是我们都要闭口不言，歧视妇女。不过以前可能是这样的，以前可能是歧视妇女。 你觉得是歧视妇女是吧？ 就是歧视妇女。 那你觉得现在呢？这段话里头是不是？ 这个我觉得他这整个段要放到他那个时代去看。 嗯哼。 就说他那个时代讲这个话，因为那个时候，妇女没受什么教育，完了，一上来说话，没有章法。 OK。 对。然后中国古代也说妇女什么头发长见识短，一天到晚就家里那些那些事儿，让他说大道理，他可能就会扯得很远。对，所以他这个可能整个就是当时的那种状况，会觉得他就会。再说本身对女的就是出去什么门头什么的，就会说那你就不要说话，他只有这样说他们就不说了嘛。 OK， 无法跟他们讲道理嘛。 是，谢谢你，谢谢你的。有没有人姐妹怎么样，你们同意他这种说？ 我就很奇怪，你知道，因为是圣经里嘛。 对，这是圣经。 神应该是一样的。但是为什么把话写在这里，我就不明白。 金融呢？金融，这里几个姐妹都要发言，认为这说你们的呢。 这块就是说，别乱瞎说。 别乱说。 别瞎说。 他关键这块没说，他这块没说瞎说的时候不要说，他整个就是开口就是说，你们妇女在会中要闭口不言。他没说瞎说的时候闭口。然后呢，后面还说了一个什么呢？他说那个你们要学什么，可以在家里问自己丈夫，连问问题也不行。 在家问丈夫。 啊，不许在这里问。 头嘛。 对的。所以你们要看看这一段。 瞎说。 这个对我不太合适。 啊哈，为你丈夫还没信主，怎么问呢？所以怎么样？ 你可以说。 所以呢，这块怎么应用？我们今天还要遵守这个吗？ 其实就像以前一样的旧约上面讲什么，很多很多戒律嘛。但是真的，现在我们到了新约这里，也没有那么多戒律了。 嗯。 就是说这个。 这是写到新约的哦。 嗯，这是写。 这块是新约，不是旧约。 我的意思是说，这个就有点像刻舟求剑。假如说这个上面在。16几几几几年的时候说了，哎，这个妇女不能说话，那是因为在那条那个时代的河流当中，哎，就是这样规定的。但是现在咱们已经到了这个年代了嘛， 嗯， 那么说你再用以前的规则来要求现在，就说应该与时俱进吧。Yeah, 谢谢谢谢。所以呢，那个书月的是说要与时俱进。那小毛，你也是姐妹啊，你怎么看这个？ 嗯。 小猫睡着了，你就假装没听见这个是吧？ 对。 我今天一句话都没说。 对呀、啊，你怎么看这句话？这个可是关系到你了，你知道吗？你要不要遵守这个？要遵守怎么遵守？ 那就。也没说是说方言说什么， 没有不谈方言了，已经现在谈妇女了。现在是谈妇女问题。这个你刚才听到了吗？没听到， 睡着了， 说睡着了。我们这个好，那个最后是34节，你往后说一下，你的意见是怎样的哈？要不然你再读一遍。 妇女在会中要闭口不言，像在圣徒的众教会一样，因为不准他们说话，他们总要顺服，正如律法所说的。律法说了吗？ 再往下读，再把这一段读完。 他们若要学什么，可以在家里问自己的丈夫，因为妇女在会中说话原是可耻的。律法没有说呀。 律法有没有说妇女不准在会中说话？有没有？ 没有。 没有。那这块为什么引用了一句律法说呢？ 那前面也引用了律。 嗯哼，那前面那个是律法，前面是讲那个 记着， 嗯， 律法上记着说什么主说这个。 嗯，对，所以这块呢，哪块律法讲到这个？ 生命记啊。 啊，生命记有讲到妇女在会中不许说话吗？ 那时候没有会吧？ 嗯，有啊，那时候有那个什么会幕啊这样的，有那。 估计是犹太人又加了很多细则在律法中。 嗯。其实我们知道那个律法书，律法书指的是哪儿呢？律法书就是指摩西五经，对不对？摩西五经里头有没有讲到妇女的一些事情呢？有。律法书里头讲的，起码呢，你像创世纪也是律法书的一部分，对不对？创世纪讲的是什么？神先造了亚当，后造了夏娃，先造男，后造女，有个顺序在这儿。但是我在律法书上没讲到说妇女在会中不许说话。其实他讲的这跟蒙头是一样，他讲一个顺序。显然呢哈，这块的东西，谢谢书月。其实书月回答这个问题了，书信的问题。你发现说妇女不准在新约里说妇女在会中不准说话的就在这一处，所以圣经你不能拿一处，尤其是书信中的东西来建立应用，你必须要找什么？因为书信呢，大家都知道写信的时候要解决问题，所以哥林多教会真的出了问题。哥林多教会出了什么问题？混乱。这也其中一个混乱，就是好多妇女呢在会中呢乱讲，就像书月讲的，他们不懂神的道，然后也不那什么，也那个就说那个所以他们又问问题又讲，然后呢那个所以呢搞得就是说很混乱，而且他们不听话，教会的领袖跟他们说他们也不听，所以他引用了这个律法说说你们总要顺服。为什么要顺服呢？因为教会是有秩序的，有权柄的。然后那时候的权柄主要的教会里呢，你可以看那时候的权柄主要都是男的，所以他说你们总要顺服，正如律法所说的。律法说的什么？有先后，先造男后造女哈，所以这个顺序是没有变的哈。所以呢这块要解决的问题就是什么呢？那今天呢有没有人应用这些东西？我跟你讲，有人应用啊。你知道美国的时候教会的时候，有一些女的你再有讲道能力，那个有些教会是不准女传道去讲道的。这个就在美国， 你知道吗？ 女牧师吧，应该。 女牧师，她不叫女牧师，她也不按理她做牧师去讲道，就是不准讲道，但是服侍可以。比如说她做点。 美国也有女牧师。 哦，女牧师，哦，对的。但是现在呢，我是说，哦，现在不是所有教会，有的教会还从照字面意思来履行这个东西，但是实际上来说，这个其实是有是不对的。为什么呢？因为呢，你看那个那个《使徒行传》里头，那个时候就有女传道了，有没有？百基拉、雅居拉，甚至呢，开始的时候是那个叫做雅居拉、百基拉，就是丈夫的名字在前面。后来你发现《使徒行传》把名字调过来，叫什么？百基拉、雅居拉，就是把妻子的名字放在前面了。这些你不要小看呢，这些都有意义，不是乱来的。圣经这些记载，像保罗和巴拿巴刚出去的时候是巴拿巴、保罗，等到后来的时候宣教过了一段那个里程了以后，就变成保罗、巴拿巴。所以这个就是变化了，所以那时候都有女传道了哈，所以这块不是歧视妇女哈，记住了哈，圣经从来没有歧视妇女的意思哈，还是要解决他们教会的问题混乱，啊，我不知道大家还没有什么问题，同意吗？啊，这个， 我觉得听是这样，那个，因为是你说那个实际上也在说嘛，他说这个男人是女人的头，这个，然后基督耶稣是男人的头。那个时候他就在讲这个创造的次序，然后这块呢其实他也在讲这个教会的次序，这哥林多呢就是从头讲到尾呢，就是他那个教会里面呢其实是有纷争的，有点乱，不按照次序来，那这块就专门讲到这块，我觉得就是绝对不能说到就是女的教会不能，就不会到那个结论上，这个地方就应该是哥林多教会那地方呢女的她没有次序，她呢发言的时候呢，我觉得应该是那种就是女的很多是讨论的，可能主导这个讨论的，而且可能是比较话题比较这个偏的一些，可能有这种情况，所以保罗在这里面就专门就是提到这一点，他提到这一点的目的是说要在教会里面要按照次序走，神的创造是有次序的，那教会里面形式也是有次序的，其实他也在说这个事情。绝对不会，我看我现在真是感觉，我来之前我这些我都不明白，但是我看到讲了现在之后，我感觉他应该是这样。 谢谢主，谢谢海西，不知道其他人还没有什么补充或者问题。我没有，咱们往下了哈。若有人以为自己是先知或是属灵的，就该知道我所写给你们的是主的命令，若有不知道的就由他不知道吧。所以我弟兄们，你们要切莫做先知讲道，也不要禁止说方言。他保罗又补充了一点，怕别人啊，他知道将来要发生什么事儿哈，所以呢我就发现神呢都预先讲，你要仔细读圣经，好多没发生的事儿哈，圣经都预先说了。然后呢还有什么，凡事都要规规矩矩按照自己，我就在想哈，真的是给吃奶的说的，因为你说这种事情哈，真的像都是应用上的一些问题。 好，教会是很年轻的教会吧， 是年轻的教会，所以呢是一个，所以保罗开宗明义就是说啊，那个吃奶的教会哈，其实呢那哪儿呢，那个你看以弗所说那个教会最先开始那些人个个都会说方言，你在使徒行传里看，但是呢你看保罗就用不着在以弗所书里去跟他们讲这些东西，以弗所书是讲的成熟的一个教会应有的那个样子，真的。 对，可是教会应该比以弗所在前，对吧？因为保罗先到哥林多，然后从那儿去了以弗所，对吧？其实他说那个吃奶的那地方呢，他说这属婴孩的很有意思，但是因为为什么说他们属婴孩，因为他们是按照肉体形式， 对， 所以信徒属不属婴孩跟他信多长时间没有关系，其实跟他读多少圣经没有关系，看他按照哪儿行事。 Amen。 他如果是按照肉体行事，他信了20年，他也是属婴儿， 还是个老小孩。 他只能是变老，但是生命里并不成长。 Amen。 Amen。真的我也见了，真的我见到真的有那个在后的要在前，就圣经里说，就海西普松人，他一信主他就对神的道啊走得非常的成熟，然后往里头心里有真理，照真理而行，所以那个真的是啊，你就感觉到说真的，然后你看也有的那个10年了20年了行事为人都在肉体里走，就像个小孩子一样，你看在活在罪恶里，还是你看 说跟这个教会一开始就说到他们里面有纷争，然后谈到智慧的问题，对不对？就是因为他们总在用这个肉体的这个东西啊，智慧， 所以保罗一直传下来在讲，我觉得就是讲到肉体和属灵的这块。 阿门，阿门。谢谢。还有没有其他的人呢？有没有什么？今天呢，就我这个经文就分享到这儿了哈。剩下的不知道大家还没有什么问题啊？就这一段的或者补充啊？Larry 呢 ？Larry 有没有什么？ 这是我第二次这个学这段这个章。 嗯哼。 以前上了一次呢，是在主日学里头。 OK。 这个冠军呢讲的呢，就实际上就是这个总体来说呢，这个格林多前书呢，就是解决一个骄傲的一个教会呢，如何让他们谦卑下来。 嗯。 哎。然后呢，所谓骄傲的表现呢，其实呢就是很多人呢都号称会说方言。那么碰到这种情况呢，那么都是弟兄，也不能说谁真是谁是假，但是呢就是说你要说呢可以限于自己的祷告，在教导人的时候呢，尤其在教会大伙聚会的时候呢，要说造就人的话。 嗯哼， 这个。这是当初这个我从那儿听到这个有一个反差，实际上就跟这个妇女这个事儿呢是也是一样，它都有一个反差，就是说你不是说不懂，但是呢在这种情况下，在教会聚会的情况下你该怎么行事。 嗯哼， 有一个对比。 所以你觉得格林多前书就是解决说方言的问题吗？他们那个格林多前书讲的他们的问题就是说方言吗？ 不，主要是不谦卑。哎，什么都懂，这个对这个就不谦卑啊。 yeah. OK。 没关系，交流这个可以。好，还没有其他的，有没有什么？没有，那我们就到这儿，下面有一点祷告的时间，好不好？我们下面有一点啊，然后呢，新的一年要开始了哈，真的是，愿神真的祝福我们哈，让我们都是，真的是谦卑在神的话语面前啊，神怎么说我们就怎么行啊，然后呢，我们所有的想法还有什么都得服到神的话语底下啊，神怎么说我们就怎么行，神的话语不是那么难解的，都清清楚楚写在这儿啊，所以呢。就是说愿我们都行在真理里的啊。好，那就请我们这样结束，我们就请那个柯宁吧带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好吗？ 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在这个节日的时候，就是你在你在主耶稣2000多年前，来到世上的时候，这个日子，把我们又聚在一起，让我们学习你的话语。 嗯。 主，你就是那爱，你就是那光。 嗯。 主，你说，你告诉我们，你在格林多前书，你告诉我们，那最妙的道就是那爱。 嗯。 主，你也说，我们要切慕属灵的恩赐，为的也是那爱，为的是服侍别人，服侍教会。主带领我们进入那个真理，你是在创世之间就为我们预备的那个真理，带领我们进入那完全，带领我们进入那圣洁，带领我们进入那完全的爱，在那完全的爱里，主你把那惧怕除去。主，我们求你带领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也保守在现在在出城的弟兄姐妹和他们的家庭，在你里面都满了你的平安。感谢赞美你，祷告奉耶稣的名。 阿门。阿门。好，那我们下面就。